从前。幸福的老人在火把下举杯，丰收岁月添佳货。活泼的小孩在火把下游戏，手捧年糕齐鼓马。

的心为你放荡，为你，为你栽一棵白杨，为你点一盏灯光，让黄花披绿荫，让绿荫飘花香，为你，为你笑容。